系哈，亚伯拉罕的神，亚伯拉罕的主，我们的神是立约守约的，他发誓必定不会背负他自己所讲过的誓言的。第十三首，我弹一次啊。神的约的誓言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我们来唱513首，513，这里呢特别有一句话是约翰卫斯理的兄弟写的 Charles Wesley， 第三节英文是说 Five bleeding wounds he bears received on Calvary， 他身上有五个流血的伤痕，都是在格格他上所领受的。 They pour effectual prayers, they strongly plead for me。 这五个伤痕呢，就是耶稣基督的死呢，是倾倒出大能有效的祷告，他们大能的为我代求。就是说主的流血本身就是一个誓约，一个誓言是在神面前大有功效的我弹一次啊，我们唱过这首诗歌没有？513，我弹一次啊。 桌前坦然站立，在他身受我铭刻记，在他身受我铭刻记。第二节，他永远居高天，为我赴千百秋。赦罪功劳无量无边，宝血洒遍世人众桌前，宝血洒遍世人桌前，在诸神无双上，何可他定是家神标。他们永远失望，免得他们永远失望。 在这整个神的救赎的历史，就是这个大圆圈，这个横线哈，从旧约到新约，神所说的话，用他所做的作为来表明、来证明、来彰显。神所说的，用他所做的来彰显；神所做的作为，用他所说的话来解释、来显明。所以神所说的跟神所做的呢，是彼此的相互解释的 mutually interpreting。 举个例，耶稣基督五饼二鱼行了神迹了，第二天他们又跑来，湖的另外一边又要吃饼了。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你们要来不要吃饼。所以这个神迹呢，是在讲耶稣基督乃是喂养我们的灵粮啊。所以耶稣做了，他说话解释，耶稣说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他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啊，他所做的，他用他的话来解释。整个新旧约圣经最重要的作为，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死在十字架上，复活了。神用旧约说话来预先的解释，事后用新约圣经说话来解释。人所做的，他用话语来解释，事先的解释叫预表、预言、预备，事后的就是解释。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刚才我们唱的有诗歌说，耶稣基督的宝血，他的五创伤了，发声为我们祷告。那血是不会讲话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耶稣基督的作为，他的流血、他的死，这个作为呢，本身也是神的话。是他的约的保证啊！耶稣基督因为他流血，所以神的恩典的应许的保证呢，有了一个活生生的一个实现啊 ，realization。所有神在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应许。圣经说他们的是和阿们都在耶稣基督，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啊，圣经里面所有的应许都在基督里，是阿们，就是说是保证。所以刚才我们唱那首诗歌说，耶稣基督的宝血为我们发声代求。血是不会讲话的吗？啊，血代表耶稣基督死这个伟大的作为，这个作为本身带有神的启示的这个作用。当然透过圣经告诉我们啊， 耶稣基督是我们大祭司，为我们代求，在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很详细。所以神的讲话和他的作为是相互的啊，相互支持的。有问题吗？或者从上一节还有什么问题还没有问的？好，我们回到我们的大纲啊，我们来讲信心和悔改。请翻到讲义的第五页。你心里面说，哎呀，讲义讲不完的是吗？我告诉你啊，我们是研究所的程度，不是中学程度。老师发讲义就没有义务再讲一遍的啊，你要老师把讲义都讲完了，那个是大学跟中学程度。研究所是发了讲义就不用再读的啊，你回去读，回来讨论，对不对？或者你在课堂上讨论，回去再读就是了。OK， 所以凡是我写下来的就没有义务再读一遍，不，有些我读就是了。好，第五页。You are graduate students or postdoc, right? 重生，我们已经读过约翰福音三章三节、五节、八节。我们说从水重生的水，不是指洗礼，是指洁净心里面的洁净。灵呢？灵是指神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灵，然后神的灵住在这个新的灵的里面。你说何尔见得这样解释？约翰福音三章第五节跟第八节，好，下面看呢，最后一行，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从二十五到二十节来读。我必用清水，旧约圣经，神透过以西结先知说，神用这个洒水的礼来说明，来象征了他要清洁人的心。不单是用洒水，还要什么呢？赐给他们一颗新的心，将新的灵、新的心性的灵放在他们里面。二十七，还要把神自己的灵放在这个新的灵的里面。旧约里面有很多水里的，有洒的，有浇灌的，有洗澡的，有洗手的，洗脚的都有，有各种各样的洗礼的啊，所以洗礼的形式就很多种啊。那这里呢啊，约翰三章不是在讲洗礼，在讲洗礼的那个所代表这个核心的那个意义，就是洁净。另外呢，神给我们新的一颗的心。尼哥底母听耶稣讲话，约翰福音三章呢，他应当马上就想到这三节才对吗？他是旧约教授啊。好，这是约翰三章从旧约的啊就已经有的一个见证。好，我们翻到新约，提多书三章四到七节，我们一起来读提多书三章四到七节来。但到了是第五节，你看到没有？借着重生的洗和圣灵，使我们成为新人。洗、灵、水、灵，跟约翰福音三章第五节跟第八节是同样的道理。重生里面有洗，有新的灵，圣灵更新我们，怎么成为新的灵？好，请翻到第七页，中间。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若有人在基督里，这节经文用希腊文来直接翻译，应该这样翻译：若有人在基督里，新宇宙 应该这样翻译才对的，不是他是新造的人了，整个宇宙是新的了，没有就是两个字的 kinetesis 啊，没有这个动词的。若有人在基督里，新宇宙，那当然是新的人了，新人的在新宇宙里面啊，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重生乃是圣灵在一个人里面彻底的、全人的、从里到外的改变，结果他是一个新的人，完全的新的，真正的新的。重生是我们讲过的，是一个奥秘，可是绝对是事实，是圣灵的工作，很可能是一个过程。好了，现在我们来看重生的后果，重生的果子就是归正或者是回转。什么叫归正回转呢？就是信耶稣跟悔改啊，信心和悔改。那我们看很多的新约圣经讲信这个字，特别约翰福音常常用信，约翰福音、约翰一书。我不晓得你每次读到信这个字、信心这个字想到什么。我用英文讲好了。Oh, I believe it's going to snow today. 我相信今天会下雪。你不知道，所以你说你信今天会下雪，对不对？信这个字呢，不是建造在不知道的，是建立在知道。你看下面啊，信心包括认知，知道，信道是听到而来的，啊，知道。然后呢，所以信心里面包含的知识。第二，被说服了，同意、认同、扎心，而且喜悦要这个福音。第三，委身、献身、觉知。所以你每次读到约翰福音啊，信子的人有永生的，你说啊，是啦，我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没那么简单。你每次读到信这个字呢，你用另外一个词，献身或者委身、投身就对了。啊，信这个字呢，因为信刚才上一节我们说过，信是信神所有的应许，抓住神的应许，信是抓住耶稣基督 ，to embrace Jesus Christ as He is offered to us in the gospel。哪一位耶稣？在哪里去找这个耶稣？在福音里面的耶稣，不是你幻想的耶稣，不是那个 ATM 的耶稣，不是那个适应生的耶稣，是福音书里面的耶稣，福音里的耶稣，先知、祭司、君王。什么叫信心？就是抓住他，依靠他，投身、投奔于他，委身于他，这叫信心。所以你每次读到信心两个字，你就换献身于基督就对了，就不用开培灵会的。你信耶稣就是要献身的，当然要开培灵会，因为我们常常偏离主。你懂我的意思吗？信心本身就包含了献身，这叫信心。在基督教出版界里面有一本很好的工具书，不便宜，非常值得买，《圣经新词典》，不是当代神学词典，《圣经新词典》两本的中文，两本加起来大概$160，非常值得用。我常常说，假如你要去沙漠啊，或者孤岛那里呢，你除了带圣经以外，你带这两本词典就对了。它每一个字，特别是这些教义性的信心、悔改、顺服、权威、圣经这些字呢，都给你从旧约到新约一个讲解。你用过这本词典呢，就知道自己对圣经最基本的一些的观念的认识是多么的肤浅啊！真的啊，我这本书呢，卖广告宣传了30年了，或者不止30年了。啊，中文才出来了20多年，英文就是1962年出来的，所以我已经宣传了它快40年了，啊，很重要的。你去看什么叫信心 ，faith， 什么叫知识 knowledge， 什么叫智慧 wisdom， 什么叫顺服 obedience。教会图书馆有没有这套圣经新两本的？这个外面这个皮是蓝色的，就是这个 spine 是蓝色的那个。封面是彩色一个图画，两本上下150多块，天道出版社、中国神学研究院的老师们合作翻译的，天道中神，大概1980年代两本先后出版，这些工具书呢，很重要的、基要的、扎实的。正统信得过的书呢，一般都不是畅销书，啊，一般的又贵又难买，啊，难得有一些好书呢，书店当作垃圾啊，廉价的卖掉，啊， 不值钱的书呢，就堂上是畅销书，有一个得奖的，得奖只不过是广告费，花了多一点而已嘛，一点都不代表那本书值得读，这些东西是很值得用的。信心是什么？知道认同，就是 that。什么叫认同？我用三个英文字 ，that's for me。你知道，你心里知道这个应许是我需要的，我要这个，这个是为我的。认同、喜悦、渴慕，第三就是委身，这叫信心。悔改呢？第八页，什么叫悔改呢？第一是承认。那承认什么？悔改的认罪呢？不是承认你犯罪之后的后果，被警察抓了，坐监牢了，危机怀孕了，那个不叫悔改。你为那些承认而忧伤，那个不叫悔改。承认是承认我们犯了神的律法，忧伤是忧伤为了我们犯了神的律法，而不是为那些后果。第三次回转，跑到十字架的面前，求神的赦免，相信神的赦免，接受神的赦免。四五十年前，教会开培灵会呢，绝对不会这样开的哈，会像神学讲座这样开培灵会的。培灵会的讲员就来大骂你们一顿，你们都不像基督徒啊！然后呢，我们呢就乖乖的低头捶胸，是的，我们都不配做基督徒的。当时这种的奉心培灵的讲员呢，要我们知罪、羞耻、忧伤。这个是很重要的。不过我感觉到上一代的培灵奉心会呢，带来的是忧伤、惭愧，但是呢好像不太多带来喜乐平安。为什么呢？那你看，你再看这个悔改的定义啊，第一是承认，当时我们承认呢，我们都是不配的，很惭愧、忧伤、恨恶罪，对这个羞耻的不得了。第三点是很重要的，我们必定要跑到十字架面前，不光是在里面打转，不光是在心灵里面打转，乃是跑到十字架面前。信心跟悔改都是要跑到十字架面前的，投奔十字架，求主的赦免，相信信靠耶稣的赦免，接受耶稣基督的赦免，那个叫做跑到十字架面前。好，那是四十年前哈，被讲员骂到呢，没有面子了，没有面子。今天呢？哈利路亚，赞美主，连第一个认罪都没有开始做的。所以呢，教会里面往往有两种的偏差，一种是承认羞耻忧伤而不跑到十字架的面前，那种的属灵生命是黑暗恐怖的，老是低头捶胸呢，是非常的恐怖的。另外一种呢，是肤浅的，是空洞的，只懂得敬拜赞美神的爱，但是呢没有认罪没有悔改的赞美呢是空的啊，两种都不对。后者呢是当代教会的毛病啊，哇啦哇啦的欢喜快乐，但是那个认罪呢就少到差不多没有。上一代呢是懂得认，但是不懂得跑到十字架抓住耶稣基督领受他的恩典。神不要我们活在恐怖中，要我们得到赦罪的平安，因为神称罪为罪是因为有赦罪的保证要给我们。所以我们不要粉饰罪和悔改，不要光是唱赞美而不唱和纪念神的律法、神的圣洁、悔改的必须。有什么问题吗？前者不跑到十字架面前的忧伤是律法主义，后者只会赞美耶稣的爱不悔改叫做无律法主义或者放纵主义。律法主义和放纵主义都说明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的心中有不信的黑暗角落， There are dark corners of unbelief，那种不跑到十字架面前严格来讲就是不信，这边不悔改了也是不信不顺从。好，请各位谈一谈律法主义和无律法主义为何两种都是不信。 听懂了吗？两种悔改有三个步骤，上一代的做了头两步没有做，第三步等于白做了，这边呢从来没有开始做过啊。一边呢是律法主义很黑暗的，一边呢是放纵主义，是很肤浅，是空洞的，两者都是不幸。讨论一下，跟你隔壁的讨论一下，是吗？是不是这两种都是不幸？黑暗的律法主义是不幸，是说明不幸；空洞的放纵主义是不幸。有什么问题吗？啊，后面先。是不是时间上的顺序的？啊，承认，然后忧伤，跑到主面前。从心路历程来讲，应该是的，应该是这样子。因为你假如没有数清楚自己怎么样犯了神的律法，怎何从忧伤呢？那有些退休会的那些的认罪或者是见证呢，就是搞不清楚了。40年前退休会见新会最后一天晚上，就是哎呀我犯罪，我求主的怜悯。现在呢萤火会不是这样子的，哎呀我得罪了 Mary， 我得罪了 John， 啊根本没有讲到啊。向神认罪的，是的，应当。所以基督徒传契教会需要多多的研读十诫、登山宝训、罗马书12章，这些都是神的律法，不论旧约版本的、新约版本的，新约的只不过是解释旧约的十诫而已嘛，同样的道理。不过呢，要求更深了，还要从心里面去顺从。所以要搞清楚十诫等等、登山宝训等等，我们才知道从何去认罪的。是的，好，这边请。 对不起，我重复一下，我们遵守神的律法，就是表明我们爱神，爱我们的主。律法主义，对，对了，遵守律法跟律法主义的区分是什么呢？我们很多人不懂区分，所以呢就把遵守律法当作是律法主义，就把律法扔掉了。律法主义呢，第一是靠守律法或者靠任何一种的顺服去取得神的喜悦；第二，注重外表不注重内心。那我举个例，假如不是哦，还有第三啊，制造新的律法来遵守。比方说哈，上一代的啊，五十年前是这样子的，某某人抽烟呢，他怎么可能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那圣经没有说抽烟是好事情，那你不能说抽烟就是不得救，因为圣经没有说抽烟就不得救嘛，对不对？那这个上一代的制造新的一些的律法啊，那你鼓励人不抽烟是好事，但是你说抽烟就不得救呢，就是律法主义了。新的一代 Time Magazine 1992年八月份封面的啊的文章是 Busy Bodies and Cry Babies， 我的翻成中文哈，管人闲事和无病呻吟 ，Busy Bodies and Cry Babies， 美国民族性的变迁。他说，美国人呢，这个民族呢，我们正在制造一些新的罪名或者新的律法。比方说，那年1992年呢，美国大陆航空公司 Continental Airlines 呢，解雇了一位女的职员，因为她太胖。那 Time Magazine 呢，时代周刊就说，你看，这个是美国社会的新的罪名。你过磅呢，你可以被炒鱿鱼的，啊，或者是呢，我的女儿呢，因为她是在黑人区的教会做行政主任的，所以她很讨厌她的父亲呢，我呢用黑人牙膏 ，racism， 种族歧视啊，你怎么可以用这种取笑黑人的牌子的牙膏？或者呢，下一代都懂得你这个用的东西环保不环保啊？你是不是用太多的塑胶的袋子啊？啊，你买菜是不是带自己的袋子去啊？啊，等等啊，都是好事，对不对？环保是好事，但是假如你把这些当作是基督徒必定要做，不做就不是基督徒的话，就律法主义了。律法主义是从圣经以外定一些律法，当作是必定要守的。第二，是为了取悦神的喜悦。第三是啊，注重外表。我再举些例子，犹太人曲解了旧约，不是他遵守旧约，是曲解了旧约，所以他靠守律法称义。天主教呢，是靠守圣礼，去神父面前认罪叫告解，或者是望弥撒，或者是念那些玫瑰经、圣母经等等啊。我们都知道啊，那是行为，靠行为得救。基督教呢，我是属于这个。中国叫文革这一代，美国叫做婴儿潮的 baby boomer， 就是1945到64这段出生的。我们呢，我们这一代呢，我是在取笑我自己的 Bill 这一代的啊，我们这一代你知道吗？我们做什么的？礼拜六晚上做什么的？礼拜六晚上呢，因为家庭团聚，60大大小小在我们家里聚会，所以从11:30到1:00晚上呢，在刷我们的墙壁，别人的小孩子把我们的墙壁的白的墙壁用蜡笔都弄脏了啊，搞一大番。礼拜天晚上呢，是把教会的大的电饭锅那个饭菜那个盆呢带回家，要刷刷刷啊。那这些是好事，热心侍奉是好事。不过你知道吗？我们这个婴儿潮这一代，不这样忙的话会发神经病的。我们退休不再刷电饭锅会发神经的，你知道吗？你们年轻的不懂我们在讲什么啊！我的意思是说，假如我们把热心侍奉当作是越做得多就神就越喜悦的话，那又是律法主义了啊！那年轻这代呢，我不晓得什么东西是你们啊认为是绝对的，反正很多东西呢，你把它当作比耶稣基督自己、神自己、神的律法更重要的，都是偶像，把它当作规条，就是律法主义。 我举一些例子，抽烟喝酒，有的是忙碌侍奉，有的天主教的靠这个守圣礼等等啊，不同传统有不同的律法主义。我们心里面啊，每一个人都有一点的黑暗，认为哎呀，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的，奇异恩典没有那么奇异了啊，或者呢这样子的啊，悔改啊，你在这里悔改，流泪流泪祷告，明天再来流泪祷告，后天再来流泪，同一件事情14年之后再来流泪祷告，44年之后再来流泪祷告，然后你前面挂一个牌子 Depression in progress do not disturb， 我正在忧郁请勿干扰，偷偷的往后看，神有没有在注意我流了多少公分 的眼泪啊，我流了多少克 的眼，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说我们这个也是律法主义，就是说我们把忧伤当作是一个我的我的专业，我的 specialty 啊， I become so good at feeling bad 啊，就是说你以为眼泪流的多一点呢，神就可怜我们多一点，所以我们偷偷看神有没有在可怜我，你看看瓶子里面的眼泪蛮多克了啊， many grams 啊啊，你在数，这个也是不信，也是律法主义，你把忧伤忏悔，那这个呢恰恰就是从鲁迅到新现实主义的中国的20世纪文学的写照，有忏悔没有悔改，呐喊哎呀这个吃人的礼教啊，文革多么的恐怖，没有出路的，你可以关起来在心里面，或者你透过写作表达了自己的恐怖，别人的污秽，只要不是跑到十字架面前，也是律法主义，你把呐喊当作是律法。所以悔改呢是从要跟信心结合在一起，用单纯的信心来到十字架面前。是的，我们常常悔改之后还是忧伤，还是内疚，还是后悔，还是 regret。 你今天啊，64岁还在想你17岁那年做了什么坏事。那弟兄姐妹，我们不是要玩弄我们的情感哈，但是呢真理要说出来，假如你认了一次的罪，一件事情，那你就要相信耶稣就已经赦免了，我们心是洁净的，包括身体洁净了。好了，但是呢我们呢不是用钢铁做的，我们是有血有肉的，所谓有血有肉就有大脑有记忆的，所以我们会想起啊几十年前我们做什么错事。那我们讲我们的回忆让我们记起以前所犯的罪呢，我们要学习操练我们的思想，这个要学的， learn to discipline your minds， 说这件事情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洁净了，那常常的记得这件事情。那有些人从来不认罪，那是另外一码事啊，在认过罪的这些的事情呢，所以我们要常常重新的温习奇异恩典。The gospel is that which saves you. The gospel is also that which sanctifies you. 使你得救的、拯救你的是耶稣基督宝血的福音，让你每天成圣的是同一个古旧的耶稣基督宝血的福音。每天的，我以前叫我讲道的老师呢，他没有叫我讲道，所以你看我讲道都像教书一样的。我讲什么都像教书啊！我不是怪我的老师，因为我的老师呢，每次上。讲道学那一天呢，他就叫我们，他就呼吁我们悔改，回到世界面前，每个星期叫我们悔改的啊。所以呢这个回到十字架这个道理呢，就是刻在我们心板上，要常常回到十字架面前。我们的信心都是不够的，我们常常都不愿意相信天下有免费的午餐，十字架的宝血是真的白白洁净我们的，我们宁愿多受一点折磨，多付一点代价，多刷几个电饭锅，对不对？在教会里面多打几份工啊，你在教会里面打4份半工就圣洁，就爱主，3份半还不够，我数给你听，什么4份半啊？做执事， 第二，做某一个部门的职员；第三，打理一个主日学或者团契；第四，在哪个什么部门，你自己选多一个。办是什么呢？哦，怎么培灵会、夏令会，你做筹备啊？这个是 seasonal， 这个是季节的，不是四份半工吗？啊，你这样做呢，就爱主，三份半还不够啊，三份半马马虎虎，一份的话，你大概是很冷淡。这种的心态，对不对？啊，我们都愿意多做一点。那我没有说你不要少做一点啊，当然有些基督徒是要少做一点的，因为你的精力、身体、时间、家庭、工作都不容许你打四份半工在教会里面啊。啊，我从来不记得在过去三四十年了，我从来不记得跟一位基督徒说你要多做一点，爱主的基督徒啊。那教会里面没有一件事情是够人手的，但是你也不能要用讨神的喜悦的心态的动机来多做一点，你要心里面充满着感恩恩典去做，那就没有问题。做完之后说，本来是应做的啊，我们是无用的仆人啊。路加福音17:10，还有问题吗？我们认罪之后神赦免了，但是我们的生命中会有疤痕的。什么叫疤痕？就是那些回忆。你知道什么叫疤痕吗？哎呀，我犯罪了啊，40年前犯罪了，或者10年前，或者4个月前。那你说这些疤痕呢，是不是神在惩罚我们？假如你20年前问我，我说哎，不会的，神不惩罚我们的。现在老了一点，我说算是神的管教责备又怎么样呢？我们是该得的嘛。不过这些的疤痕跟回忆肯定同时是神的恩典的记号，神信实的记号。你回忆了这些呢，你不要忘记哈，耶稣就已经处理了，已经洁净了，所以呢这个疤痕或者是后遗症啊，是神信实的记号，神信实恩典的徽章，在你的身上，在你的生命中，有的是身体上的，有的是啊回忆，有的是在人际关系上的。可能你啊不按照圣经的原则去离婚啊，那你目前不是在一种好像爱家那种的一夫一妻一子一女在草地上啊四个脚踏车在吃野餐那种的理想的家庭。是的，我们很多人都不活在很理想条件的生命中，对不对？不等于你是次等公民，只不过这些的疤痕呢，本身就告诉你，神是不变的，神是信实的，神还是爱你的。我们唱一首诗歌，第18首啊，对不起，我看是不是18还是27，我忘了，翻一翻。应该是18首，对的，18。所以我们请张传道带领我们做结束的祷告。我们唱18首之后呢，我再谈一段默想，然后请张传道带领我们祷告。